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17章，杀鸡儆猴。 袁子峰从李琴叔家里出来，被街上冷风一吹，昏昏沌沌的意识突然就被吹得清明。他捏了捏眉心，干脆找了个地方坐下来。远处的霓虹灯亮得很耀眼，车水马龙的马路将这不夜城晕染得极其绚丽。属于夏季的最后一抹热风吹过去，稍带着些许的凉意。秋天快到了，袁子峰突然感觉到有点难过。他想到李琴叔的心情，这心里那团火就好像被点燃了一下，下一秒就能烧起来。他从没想过，李琴叔也会给他一刀。虽然是一把软刀子，可软刀子杀人更让人痛苦。袁子峰在长椅上坐了会儿，接到林天宇的短信，询问他现在在哪。他没理会，片刻后，对方直接打了个电话过来，声音略显焦急：“ 你在哪呢？ 怎么了？有事儿？”“ 赵子珍出了点事儿。”我身上没多少钱，能不能向你借点？我实在找不到人了，只好…… 啊，把你账户给我。哎，你们现在地址也给我。 我们在市医院，等我一下，我把账号发给你。 算了，我现在过来。如果要做手术的话，就立马做。我待会儿过去把钱给交了。 谢谢。 袁子峰挂断电话，匆忙打了个车赶往医院。赵子珍伤得还挺重的，据说是去接林天宇的路上出了车祸了。那一瞬间，他紧紧地护住林天宇，导致多处骨折，身上都是血。林天宇吓得魂儿都没了，又身无分文的，迫不得已才给袁子峰打了这个电话。袁子峰对赵子珍的家庭环境不太了解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这事告诉了苗元湖。赵子珍的手术持续到后半夜，直到医生宣布没什么大事了，林天宇才浑身一软就坐了下去，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怔怔道：“ 幸好没事。” 谢廖东陪苗元虎连夜坐高铁赶了回来，满脸焦急的苗元虎直接冲上前来：“ 我哥没事吧？”“ 脱离生命危险了，现在在转病房，没什么大问题了。”苗元虎松了口气，脸上的紧张也终于消散几分。他侧了侧头，突然看到坐在椅子上的林天宇，下意识开口：“ 是不是又是因为你？” 林天宇没说话。苗元虎一向是心直口快，见他此刻的表情，自然就明白了。“ 这位大哥，我这是求求你了，不喜欢我哥就不要吊着他了，你把他害成这样，你于心何忍呢？” 林天宇突然站起身来，就在袁子峰以为他要生气的时候，却见他只是鞠了个躬，低声说道：“ 这件事我非常抱歉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” 面对林天宇这样的态度，苗阳湖还真是一句责怪的话都说不出口了。他瞪着对方看了半天，最后道：“ 算了算了，不过我哥现在的亲人都不在国内，除了我就是我爸妈他们，你得肩负起照顾他的责任。唉，我去给我姑他们打个电话去。”“ 很抱歉。” 苗阳湖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了。袁子峰和谢廖东靠在墙上对视一眼：“ 唉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 林天宇垂下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道： 是场意外，不过的确是我的问题。如果当时我没跟他说我要下车的话，他就不会突然刹车。 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了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照顾他。 嗯。 林天宇点头的瞬间，医生过来叫家属，他便匆忙跟了上去。袁子峰想抽烟，和西辽东来到抽烟室。他心里正来回琢磨着，反倒是西辽东很淡定的开口道。一句话正好戳进袁子峰的心里了。 你和李青书怎么样了？ 闹跑了。 啊？ 西辽东突然一下站直了身体。 什么情况啊？怎么会突然闹翻了？你俩前段时间不都还好好的吗？ 那天我跟你说的话被他知道，李雨锦说的，所以我就顺便也把我爸妈那事儿给他说了。说了之后心里真他妈爽。 原来如此，原来是当年的事情他知道了。我说最近厉家怎么大洗牌呢？ 大洗牌什么意思？ 你这个大少爷还真是一点都不关心别家的生活啊。厉家这么些年养了不少的蛀虫，当年你父母那件事儿，据说也是厉家内部有人出手，目标本来是厉于锦的，没想到你父母却……不过因为厉于锦当时的情绪状态，这件事就一直被搁下了，也没人去查。现在我就差不多明白了，如果厉于锦知道了当年的事情，那么他去查就是理所当然了。这么多年厉家都一直风平浪静，绝不是因为无人作乱，纯粹是被压下去了。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。 啊， 我也是听我哥说的，你也知道我不怎么管我家的事情，把自己束缚起来太不自由了。 那厉家现在什么情况？ 据说厉于锦罢免了一大批高层，他做的事儿，真挺危险的。那些高层，这么多年都是喝厉家的血，吃厉家的肉，乍一被免，难免会生出别的事端来。 哼，那就让厉于锦去处理去吧。左右他是个经商之才，而且说不定这么多年了他也一直在等着机会，毕竟他在这位置做的也不晚，需要杀鸡儆猴。 谢廖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盯着烟一直燃到尽头了，才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开口道： 那你和李青书呢？打算怎么办啊？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